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直接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蜜蜂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雅娟在这儿首先问候大家，今天我们依旧是四九城里听相声。那么喜欢听相声的朋友，那么接下来要登台的这对演员代表的就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好的，下面我们就请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也是青年相声演员宋德全，来为大家介绍节目。 这个青年演员总得要靠老艺术家来带，像我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就是李金斗老师带着一些年轻人经常在那里演出，培养了很多年轻的朋友。下面一个节目真奇李然就是经常在那演出，他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自不量力，有请。 感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您的热情。 当然了， 嗯， 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他上来就跟大伙儿要掌声啊！ 通过掌声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什么呀？ 来的都不是外人， 哎， 有领导 啊， 有同事， 对， 有很多哥们儿， 没错， 也有很多朋友。 是， 往台上一走， 啊， 没有礼物奉献给大家， 那怎么办呢？ 快过节了，给朋友们带去一点小小的祝愿。 好啊， 你先来。 那我先说两句。 说吧， 我就祝愿咱们现场所有男同胞们。 怎么着？ 您在今后的生活当中，您是帅呆了，酷毙了，生活的甜如蜜了，没事在家呀，净点那人民币了。怎么样？ 说的不错啊。 啊， 你祝愿完男同胞， 嗯， 我祝愿在座的各位女士， 嗯， 在今后的生活中乐醒了，笑懵了，越长越年轻了，到十字路口就碰上绿灯了，买的股票蹭蹭往上飙升了，后排那大妈您别乐，别看您今年孙子都上高中了，可我越看您 怎么着 越像宋祖英了。 你这祝愿不错，眼神差点意思， 表达一个咱们良好的心情。 哎， 说实在，大家鼓掌还有一方面意思。 什么呀？ 喜欢你。 喜欢咱哥俩。 认识你。 真的 爱你。 怎么呢？ 李然呢？ 啊，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嗯， 当红小生。 您过奖。 北京电视台著名的 什么呀？ 主持人。这种东西他不多见。 哎哎，您把这袜子掏出来再说话。我是主持人 啊， 你是狗吃屎。 主持人 说清楚了多好啊！ 很多栏目 啊， 频频上镜， 小节目。 虽然大家对你比较熟悉， 嗯， 我觉得咱们哥俩依然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 咱们得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 我的名字叫甄奇， 我的名字叫李然。 为了加深朋友们的印象啊， 啊， 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可以拿一个谜语来概括。 有这事儿吗？ 如果您觉得形象，鼓励鼓励我四个字儿。 哪四个字儿？ 三军阅兵。 怎么叫三军阅兵啊？ 你想 啊， 啊， 三军仪仗队大阅兵走起正步，咱们一瞧 怎么样？ 真奇呀、啊！ 哎，有点意思啊。 他形象， 哎， 啊， 真奇， 怎么着？ 我的名字叫李然。 对呀、啊， 你也找个谜语给我概括概括。 李然， 嗯， 李然，别说，还真有， 真的， 也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 内裤着火。 你可太讨厌了你啊， 这加深朋友们的印象， 那能记得住吗？ 下回再见面大家就认识了。 怎么呢？ 这不烧裤衩那小子吗？是不是？ 嗨，别老胡说八道了啊。 哎，问问你啊， 嗯， 今天参加这个小剧场的这个荟萃演出 啊， 有什么目的？ 目的啊， 啊， 主要有三个目的， 想好了再说 啊。 咱们可是代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来的、 啊、对呀、啊、 你也是中国曲家协会会员。 是啊。 哪三个目的给大家说一下？ 头一个目的 啊， 这不快过节了吗？ 对呀、啊， 这给大家伙送去点笑声， 啊，这不错 啊。第二个目的呢？ 嗯， 跟我们这些同行啊，我们交流交流，切磋切磋。 可以啊。 第三个目的， 嗯， 挣俩钱儿呗。 说着说着就俗了。 什么叫俗了呀？ 就知道钱呢。 物价多贵呀、啊？ 没听说过 啊？ 挣了钱干嘛？ 我呀， 有了钱干什么？ 我先买套房。 然后呢？ 娶个媳妇儿。 接着呢？ 我再买套房。 你这人有毛病啊。 怎么了？ 你买那么多房干嘛？ 我着吗？我喜欢房子。 那原来那个呢？ 我租出去。 哦，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嗯， 把原来那套房租出去。 哎， 买一套新房。 对， 再娶个媳妇儿。 对啊，不是，怎么还娶媳妇儿啊？我这有媳妇儿。 不租出去了吗？ 谁租出去了？我那房子租出去了 啊、哦！我误会了，我以为连人一块儿去。 真的没听说过啊！ 你这人追求不高， 那追求不高、啊， 就认识钱 啊！ 主要给大家要送欢笑。 对呀、 啊，用专业术语讲啊、 嗯， 这叫送欢乐到基层。 是啊， 知道吗？ 啊， 既然今天给大家送欢乐， 嗯， 准备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那还用说吗？相声大会 啊， 相声演员。在这儿给您好好说段相声，保证让大家伙是哈哈大笑。 又说相声？ 怎么了？ 俗。 嗯、 啊，说咱北京话，这得把俗搁在小车上。 这话怎么讲？ 推俗。 什么俏皮话？ 你这种一成不变的表演形式，怎么迎合观众的心理，满足大家的需求啊？ 不是，那怎么办呀、 啊？我认为啊， 啊， 现在舞台表演首先来说应该激烈一点。 什么叫激烈点啊？ 所谓激烈一点，就是刺激性得强一点 啊， 舞台画面豪华一点， 对， 演员长得漂亮一点， 哎， 男演员得帅一点，个头要求高一点，头发留得长一点， 嗯， 女演员得亮一点，演出服装洋一点，下边穿着短一点，上面露着多一点。 呵。我说你哪儿这么些个点儿啊？ 这是我们发展的趋势 啊！按照你这意思 啊， 明儿我们再上台说相声， 怎么着？ 把这衣服全脱了， 警察不逮你啊？ 这不你给出的主意？ 形式上也得变。 不是你这形式上还怎么变呀、啊？ 全是相声大会 啊！ 虽然是相声， 嗯， 也得创新 啊！ 形式上得有所变化。 怎么变？ 现在大家都喜欢听歌曲 啊啊！ 你给朋友们演唱几支歌，烘托一下欢乐的气氛，朋友们就喜欢了，对吗？我说的。 唱歌啊？ 你看看， 不、啊、是 群众的呼声。 嗨，不是您，您早说呀！我告诉您，我这歌比相声唱的好、啊。这个有首歌，我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啊？ 说话大大咧咧 啊！ 什么歌？ 洗刷刷。 花儿乐队代表歌曲。 谁的？ 花儿乐队， 那是我没唱。 你要唱呢？ 我唱，我比他们花儿。洗刷刷，您不信，我给您来了呀！咱们 这人有点 开始， 有点过分。我说你别着急啊， 不对不， 我这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咦， 我说你这轰驴呢？ 请问您刚才那跟忍者神龟似的那个，那是什么动作？ 不明白呀， 什么意思？ 我这不给大家伙唱歌呢吗？ 你唱的不是歌。 那我唱的什么呀？ 唱的是寂寞。 叫寂寞呀？ 你吃多了 啊？ 有病啊？ 怎么了？ 你这叫唱吗？ 那我这叫什么呀？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朋友尊贵的耳膜。站好，多讨厌这人。我说给朋友们唱支歌，话音未落，看他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呀。嫌你啊，瞧这模样，面目可憎。我比花儿乐队还花儿，狗尾巴花儿。我比他们还火，一肚子实火。是，你也不怕一会儿再火大夫把裤衩又烧着了。好好给朋友们检讨。您看要现原形这个。 朋友们，确实是我不好， 讨厌。 您大老远来了，我给您说相声不就完了吗？ 破坏大家的心情， 非给您唱歌， 怎么弥补？ 招您不爱听了。我请大伙吃饭 啊， 我没那么些钱， 没说一样。 我请大伙洗澡， 怎么着？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 全是废话。 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嗯，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怎么办？ 朋友们啊，再鼓鼓掌吧，再让他给咱唱一个，你来，你来，啊。 我告诉你 啊， 我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来了？ 后排那几个哥们都是你带来的。 那你甭管那个， 带着亲友团来的是吗？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叫什么呀？ 你说北京话，你这叫怂奸坏。干嘛呀？我唱不好你唱，你会吗？ 这人太讨厌了，看人低 啊， 太讨厌。 谁讨厌呀？ 什么叫抻了你啊？ 你讨厌。 什么叫怂奸坏啊？ 你 唱出来就比你强。 你会唱什么呀？ 今天给朋友们唱一个啊， 啊， 给大家来一点欢乐气氛的。唱一主打歌， 什么呀？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最火的一首歌曲。 哪首歌啊？ 刘欢老师演唱的 啊， 《油和米》 啊，油和米。 这首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 《油和米》这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对世界原油问题和粮食问题的重视。确实是。 别胡说八道。 翻译成中文是我和你， 就是我和你。 刘欢老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大的特点。 什么特点？ 因为他这个下壳以下呀，和这个胸腔以上啊， 嗯， 他比较短 啊 啊。也就是说卖围脖的最恨这种体型。嗯， 这人还碎嘴子， 所以他比较有这个共鸣、 啊、 他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哪样的？ 给大家来一下，唱一下油和米啊。 来， 注意， 嗯， 您听怎么样？这个 你还没唱呢，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马上就来， 毛病不少， 给人家音响是一个信号 啊。 准备好了吗？ 嗯嗯，还什么都有，您看没？ 注意啊， 来， 哇，你心连心，同着地球村。 唱啊！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这 啊？我这掌声还不热烈呢。这回大家伙热烈鼓掌，接着来吧。 那就更不能唱了。 怎么还不行啊？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那这人老有的说。 我觉得啊， 嗯， 不能怪朋友们不鼓掌 啊，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 那为什么呢？ 再好的歌手，没有那个也无法发挥出的正常的水平。 哪个呀？ 就是几个小姑娘长得那样，穿的那样，在我边上那样。 那可不行，别比划了。 哎，我看刚才第一个节目那个贾玲和白凯南不错 啊， 张牙舞爪的挺喜庆。 不是， 我们合作一个吧？ 不是，人家那叫伴舞， 伴舞， 伴舞，你就别找贾玲了。 那怎么办？ 你不有我呢吗？我给你伴舞不就完了吗？ 李然 啊， 你妈叫你回家偷菜呢。 偷菜干嘛？你这还真有答应啊，你行。 别瞧不起人、 啊、你这什么会吗？ 学过。 学过什么？ 学过民族舞。 我看你像二百五， 那么讨厌、啊、 说话太不负责。你知道叫什么？自不量力，长得跟皮缸似的，告诉自己能跳舞。 谁长得跟皮缸似的？ 你来几个动作检验一下， 来几看看不就完了吗？ 测试测试。 你这 说话怎么了？这是、嗯、来吧， 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维族， 再来一个啊， 有点基础。 哒哒哒个里哒哒哒巴扎嘿啊！哇， 藏族也成。 再给大伙儿来个高难度的。 还有高难度？可以啊你。嘿，太好了。 喂呀，啊， 鼓掌的朋友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来了？ 你这动作还真像 杨丽萍。 树袋熊。 树袋熊干嘛？ 确实啊， 真学过， 我就纳了闷了 啊！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你看没有？ 别说那 可以。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啊， 我就给朋友们演唱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嗯， 咱哥俩合作表演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这太好了！ 让所有到咱们今天中华情这个演出剧场的所有的朋友 啊， 都像回娘家一样。 那咱赶紧开始， 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来吧， 来不了。 怎么了？ 大家都知道 啊， 那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形象，你这一老爷们儿的 不太像， 性别不过关的。 没事，大伙儿等会儿我化化妆，这就回来。 这种演员还带化妆呢。俗话说得好，人平衣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个瞧瞧这小媳妇儿啊，有这么句话，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看一看她这个形象怎么样。我说你快一点成不成？大家没时间等着你啊。哎，这就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照相的呢，你看着我。 幸亏带着硝酸甘油呢。你这不像小媳妇儿。 那我这像什么呀？ 整个一傻丫头啊。这个 我傻丫头干嘛？ 那整个一城乡结合部卖鸡蛋的。这是 别那么些废话啊。 我现在严重的更正一下 啊， 你不是250。 那我是？ 你是290。 我怎么290啊？ 250+38+2。 我告诉你啊，我这叫长得有特点 啊。 你看现场这么些女同胞呢， 对，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呦，对不对？ 这哥们还照相呢， 在 晚上抱家就不做噩梦啊。这个 这还一张呢。 咱俩合作主要完成这个节目 啊， 我唱什么 我给你跳什么呀。 是这话， 来吧， 朋友们配合一下，加个前奏啊。嘚啦嘚啦嘚啦嘚啦嘚啦嘚啦嘚，风吹着杨柳是刷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娘家。这砸夯了这儿。身穿着大红袄，那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她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羊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宝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宝，一边跑还一边叫 Go go go， 啊累啊累啊累 ，Go go go， 啊累啊累啊累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没完了你。 听众您好啊，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 拄拐干嘛？这儿有一桌子。 哦，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姜昆老师在去年2月14号开始带领在那里搞演出，如今那里还是我们中国曲艺的非遗博物馆。希望朋友们有机会想更多的了解我们曲艺的话，可以到茶园茶城我们中国曲艺的非遗博物馆去参观。我们所有的演员朋友们在那儿恭候大家。今天呢，有一个老前辈刘慧琴老师，今年已经都68岁了。我们的曲艺小剧场也使很多老艺术家焕发了青春。他今天给大家唱一段西河大鼓玲珑塔绕口令，伴奏是殷维华、马小祥老师。好，我们有请。 13个磨了玉子13盏灯13个金锥52两 西北风一刮、就玩弄了想玩活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把脑果，十二口磬，十二个磨了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砖，四十八两的被那西北风一刮，味儿的嗡了响味儿嗡，玲珑塔塔玲珑，两个宝塔的两层，两张高桌，八条腿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把脑果，两口磬，两个磨了鱼子，两盏灯，两个金砖，风八两，西北风一来刮。坑坑上看冻着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了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天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只刮得香散坑边，冰化松倒阴飞，松走江水灯灭丁掉弓，翻这么一顿绕口令，你要是喜欢呐、下回再接着听。 刘慧琴老师怎么样，大家说好不好？是68岁了，这是受过这个马增芬老师的亲传的，所以说68岁了还这么年轻，气力还这么好，我近距离一看就跟小姑娘还一样，所以说学习曲艺，学点绕口令能够返老还童，现在很多人都在学。 是的，继承传统，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的喜欢曲艺，只有您的热爱和喜欢以及支持，我们的曲艺才得以更好的发展。刚才的这段西河大鼓绕口令玲珑塔的演唱，也让很多曲艺爱好者、古曲爱好者过了过耳瘾。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两位相声名家马志明、黄族民，给大家说说这听曲艺。 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哪儿的记者呀？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哎，这我知道。 为了办得更好啊，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知道吗？老何 知道，认识。 老何来了，采访录音录像，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 啊， 老何说好啊，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说说吧。 我呢有嘛说嘛啊。 好，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嘿，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哎，不不不不不， 有好。 不不不，您等会儿啊，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啊， 挨得上吗？ 太挨得上了。 嗯， 他说的有道理呀、 有道理。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能使人长知识， 哦， 让人明白事儿， 是啊， 不犯错。 对，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对对对， 在座的这 老观众们都常来听曲艺啊。 那可不，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对， 最讲道理的。 嘿，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没有， 没有说听完曲艺，出去劫道去，拦路抢劫， 嘿， 发坏，是那个 啊， 那都不爱曲艺， 那都爱什么呀？ 那都爱，我哪知道？ 他也不敢说。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呀、不仅有艺术性，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太对了。 嗯，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啊，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嘿， 我啊，哎， 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啊，哎，不不 不行， 您可别客气啊。 哎，唱不了，不行不行不行。 哎，不，没人笑话您。 唱不了呢， 您来两句。 嗓子也窄，不行。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啊， 没关系，大家唱嘛。 没有款音怕不行。 您唱唱。 非让我唱。 您来两句。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学两句白云鹏得了。 啊，白派京韵大鼓， 白派听过吗？ 嗨，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个什么。 哦，那叫哭黛玉。 哎，就那个，来试试。 哦， 来试试。 来了。 别露相啊。别露相。咱是先尝后买， 不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说话还挺风趣， 就甭上弦了。 嗯， 没有板。 哦， 自个儿哼哼过门 可以。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还咽咽嗓。 季秋霜重燕生哎，徐湛东篱陈丫鬟，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好，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哎，别打住、接着来， 还唱， 接着唱， 还接着， 接着唱，接着唱。 哎，到哪儿了？ 只见他气息奄奄的、 气息儿奄奄， 改梅花调了， 身体不动，到了饭营，饭女们讲话听不清， 串了昭君出塞 了。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王二姐似乎 六年未回家乡。 行了行了，来，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他会的还不少。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老人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真是老当益壮。 你算有谁啊？有花五宝， 嚯， 小兰云， 嘿， 王玉宝， 哦， 史文秀，王凤山，赵玉明，辛运霞，哦呦，全上了， 嚯， 不是好的，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全上了。 晚上，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您都学学。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对， 您各位听听啊， 啊， 您听像不像？ 哎， 您听，只要是不像啊， 怎么样？ 那就算我对了。 哎，这叫什么话呀？ 像不像三分样？ 哎，行。 天儿啊，亮了啊啊啊啊啊！ 王玉宝的秋景， 那冬天短，那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王凤山的大实话，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哇，大西厢，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可是是爱听啊。 啊， 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你的意思呢？ 多来呀、啊！ 想多听， 多来点， 想多听 啊， 听整段的。 对对对， 听全了吗？ 哎， 您也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 要打算多听啊？ 啊， 您还是买票去。 这好吃还不多给？ 你得考虑啊！ 啊，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去。他瞧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啊、我当然是瞧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嗯、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嗯， 我认为 怎么着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太对了，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嗯，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据传说，嘚儿里个隆的咚，哎，弦儿跟上了。 嗯，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啊，谁弹的？ 不是外人。 谁呀、啊？ 你父亲。 啊，我爸爸也去了。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你就来吧。 据传说，嘚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还够喝脱的。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山北，山北人又何尝不想啊啊到山南。实可恨这邪恶的山峦，会割断了人间路，难道说我们子孙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好， 当当当里根当，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啊、 嗯，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嘿，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嗯，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怎么说的？ 哎，您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这是丁文元，这是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老传说这海上我都看过，老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老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生活我已决然看透，没有什么想要做。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眼泪还没有流透，笑得整夜不息灯火。 说天，我这里脉搏连伤口都不好受，想着你说的那笑的会是那些在图书馆查不到的字眼，一则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我反复播着我放着那些细节，想着你走的你留的会是那些在地图上隐姓埋名的街，这世界规律争吵的表演，但每当我看到你，哦哦哦哦，有些事跟着太阳转了圈，你总在我视线焦距里面，像是那戏团小丑疯了脸，没人发现我停在绳索上面，也许我不应该这样想。是我上瘾，我家人还是魔鬼，我靠着线索去生活，甚至咳嗽，如果保持美消息让我捕捉，就在一瞬间美梦成了空洞，新闻是你的独家画面，我反复活着模仿着那些细节， And I a loser who is a within this kid 家兄弟大排行，个个嗓门都亮堂，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我是城市勤快的马，运输梦想你我他，我是城市流动的侠，跨越万户与千家。 哎，真讨厌， 噪音噪音， 真的讨厌。 我真伤心。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